泪，为何眼眶湿透深蓝色？你想要的我真的懂，偏偏我的双手太冰冻。没想过这颗铁石心肠有伤口，谁来帮我切断电流，变成废物至少不难过。如果出去了回忆没用，谁会迷信爱是吗？没有结果，反而折磨。